第84集，秘密。两个人一路无话地上了六楼，开了门进了屋，关上了门。两个人又很默契地都没有开灯，只是各自摸黑寻找到了各自的毛拖鞋穿上。安理在餐桌前的凳子坐下，他听见许少卿踢到了凳子。卧室有窗户，还有些窗外透进来的微弱光线，而堂厅里没有光源，是纯暗的。许少卿循着他的说话声走过来，坐在他对面。 开灯吗？ 你上次要死要活的说看见我心跳就加速，说还想见我，然后你今天就挂我电话。你说没有不行，然后你今天就和小绿上认识的人出去快活，让我在楼下等你。 你为什么在楼下等？你可以上楼也可以去车里啊。 我今天没开车，因为我以为你会要我喝酒，没想到你是跟别人喝。 我这不算喝酒吧，就喝了一点。你怎么会觉得我会要你喝酒呢？上次你不是说了再和我喝酒就是狗逼？ 那你为什么挂我电话？ 你说了不是为了那个就别找你。 我说了，我说了，一口一个我说，像你多听话似的。如果你真那么听话，我让你别找那个网友，你怎么就不听呢？我的信息你怎么就不看呢？我让你乖乖的，你总他妈瞎折腾什么呢？你才没你自己说的那么听话，你根本就是个骗子混蛋，总会捡最好听的说，你就是想骗死我，你想要我的命。 胡说八道，大吉大利，你命硬得很，我不让你弄死就不错了。 安理觉得很苍凉，自己今天心情这么差还要哄老板。许少卿身上的手机在震动，他掏出来直接按掉，扣在桌子上，周围又陷入一片黑暗。 谁啊？就这么挂掉可以吗？ 操，你连你老板的电话都敢扣了几十个，这个世界上还有我不能扣的电话吗？我说你不许和那个小逼孩网友见面了。 你也知道他小，比我小那么多，比你都小四岁，还是纯下面的，你担心什么？为什么就非不让我们交往了？ 他是纯下面的，你不是。 许少卿感觉到安里突然安静，如果现在有灯光，他就能看见安里睁大了那双貌似无辜的眼睛，慌张地瞪着自己了。许少卿更加生气，而安里其实是回想起了录音里的那个第一次。一个前直男本身就不算纯下面的，如果他后来还压过许少卿，就当然更不可能是纯下面的。许少卿是当事人，他当然有资格说这个话。他混乱中被许少卿一把抄起，抱着就进了卧室，然后他后背重重地撞在不结实但依然很硬的床板上。他叫了一声，他的床叫得更大声。 我的床，轻点，我有话想问你。 说。 那种事儿他自己不说出来我又怎么问？既然是录音录下来的，肯定是真的了，我还想问什么呢？你是不是真的对我不一般？要不怎么会让我那个你的第一次？我是说，我先去洗洗，你等一下。 你快点。 安里爬起来往洗手间去，顺手把餐桌上的手机给摸到了，拿进去。他锁了门才松了口气。他去把淋浴打开，然后坐在马桶上打开手机，想要删除小绿。哎，拿错了，这是许少卿的手机。 安理，你他妈可真厉害，一个是最新款的，一个是三年前的，戴绝缘手套也能感觉出区别来的。可是现在再开门出去换自己的手机还行吗？太明显了吧。 安理猛揪头发，然后决定还是先洗洗吧，按正常程序出去，再找别的机会删小绿。 就先好好洗澡吧。哎，今天可真是丧到家了。 手里的手机突然震动起来，安里一紧张差点把手机扔掉，他赶紧抓牢了，低头看了一眼，是郑黄旗的来电。 郑黄旗？ 安里默默念了一次这个名字，觉得莫名的别扭。 郑黄旗。 于是他嘴里又认真倒了几次这个名字，就开始觉得血液正在变稠了，太阳穴都突突地跳起来。电话响了好多声，他鬼使神差按了接听。 喂，老板。老板，方便听电话吗？ 如果直接让安里听，他肯定不记得，但是有了联想范围，他就很快从这个成熟恭敬的男性声音联系到了一个人。许少卿有一个私生活都不避讳的心腹，50岁上下的中年男人，就姓郑。 我想这个最好还是不要发信息，就直接给您打电话过来了。事情结了，据说老杨总挺不高兴，已经把小杨总弄回海城去了，估计在他和那个女明星断干净之前，最近都不会放他回江市了。喂，您听得到吗？哦，还有，您让我找的几个肾脏移植的专家资料，我发给您微信了，您看看。喂。 安里挂了电话。许少卿在黑暗中握着安里那个破手机，轻蔑地翻看小绿里的聊天记录。 我可没有这个查岗的毛病，不过既然是这个家伙心里有鬼，先跟我耍心眼，却自己犯蠢把手机拿错了，在这种情况下我揭穿他也是天经地义的吧。 但他看那个聊天发现，安里除了私自听了他的音频，表现还可以，不仅处处维护他，还把他称作我的一号，这让许少卿很受用，心情迅速就好转了起来。 而且音频被这样听到也好，既然是安里他自己听到的，可就不算我拿假证去威胁他了。他要是自己傻真信了，产生了什么可笑的负责任心理，那也是他自己误会，毕竟我可没说过这是真的。很好，非常好。不过这个往事随风可真他妈欠扁，但不算是危险。 洗手间的门开了，沿着门框露出一条很亮的光线，安里带着一股热腾腾的水蒸气出来了。他背着光，许少卿看不见他的表情，但这并不妨碍对他的嘲弄。许少卿冷笑着拿起安里的手机对着那边晃了晃。 哼，你拿错手机了，笨蛋。 人影往他这边走过来，扑通一声跪在他的脚边。许少卿吃了一惊，下意识地搀了他一把。 倒不至于。 许少卿，你放心，只要你需要，我就只是你的。你要不信，我可以从望江大桥上跳下去，顺流而下，在前进滩被捞尸的打起来挂在树上，风干以后你可以私下给村民几千块钱，就能自己把我领回来做成标本。我会写好遗书，一切都来不到你头上，我就完全是你的了。 许少卿盯了安里的黑影几秒，突然一把从安里手里把自己的手机抽了出来，按了1111的密码解锁。他有很多未接来电，但大都是工作的事儿，并没有可疑。他定时清通话记录，那里也没有什么。他点开微信，那里郑黄旗的备注是老郑。他在几分钟前试发了几条消息过来，不过是红点，并没有打开看过。 安里才进洗手间5-6分钟而已，以他的智商，能自发性的从我手机里得到关键信息的几率为零。 于是许少卿就把手机放到一边。 你笑我玩啊，我对木乃伊没兴趣，你还是活着吧。 安里在黑暗里不出声，许少卿也看不见他的神情。很快他像是恢复正常了。 真吓到你了吧？我就是想问问你要不要来。 许少卿的一只手附上安里的手背，安里就立刻回应般握住了他的手，抚摸他的手心，就像在说没关系。手心里那个酥痒的触感突然让许少卿头脑放白，眼圈发胀。他不觉得现在这种情绪是感动，而更像是一种知道会失去某种东西的恐惧和不安。这不是没来由的臆想，而是一种敏锐的警觉。 像一个被关在冰冷地牢里十年的囚犯，知道了这温暖春光只是放风，一生一次。那他不敢确定是不是干脆没放出来的好，他不得不抓紧了安里的手指，不让他做那种羽毛般温柔的安抚。 李媛儿，李媛儿，安里， 他大概是要完了。 在下小神机原著，猫耳 FM 独播，南烟落秋制作，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，交易沦陷，欢迎收听。